国军服装补给方式十月开始有了重大革新，由原本拨补制改为储值制。军事官每年可以运用最高9860元的额度，透过实体店面网购采买，同时将官兵的个人资料去识别化，强化资安。传统的国军服装补给方式为定期定量供补，要是官兵需要更新衣物，必须等待较长时间。如果自行前往民间军用品店购买，除了良莠不齐，尺寸品相也可能不符合军中规定。国军参考美军营区贩卖部架构，在军方经营的实体网站还有手机 APP 商店贩售制式军服、消耗性衣物、各式鞋类、运动服还有服装配件五大类的军用品，还享有7天鉴赏期。官兵可凭个人代码到公售站领取，也能够透过网购宅配签收，满1000元免运费。服装费的发放标准，任职军事官满一年，第一年4134元，第二年6470元，第三年以上9860元。全台最大的瓦斯材料供应商统领工业负责人张金发，2009年开始使用不合国家标准、容易腐蚀穿孔的低价202不锈钢板制造热水器排水管，混充高价304排气管，总计卖出超过60万只，其中13000只流向了林内、樱花还有庄头北几家大厂。一审依诈欺取财罪判刑1年8个月，其中10个月可一颗罚金，另外10个月不可一颗。但是二审考量张金发已经全数退款，也更换了合格品给消费者，改判2年7个月，全部可用93万一颗罚金确定。台北市立动物园骆驼伤人，一名年约50的男性保育员今天在内舍喂食骆驼的时候，骆驼把头伸出栅栏缝隙，咬伤保育员的脖子，伤口长约2公分，没有大量出血。受伤保育员意识清醒，但是动物咬伤还是送医急诊清创，打破伤风针，照 X 光观察。园方指出，咬伤保育员的是20岁的雄性单峰骆驼宝席，受伤保育员在园内服务20年，照顾骆驼长达10年，当时正在摆放干草准备喂食骆驼，但他弯腰背对骆驼的时候，可能距离栅栏太近，宝席把头伸出了栅栏缝间，咬伤了保育员的脖子。以前园内就有游客把幼童举起来看骆驼，可能也是距离太近，骆驼含住小朋友的头，还好没有受伤。动物园提醒游客参观的时候保持距离，注意安全。绿岛海底油桶五月启用以来，已经卖出超过15000张特制防水明信片，收入90万，扣除成本还能提拨22万给3所学校，包括了绿岛国中、绿岛国小还有公馆国小，作为环境教育基金。绿岛豆丁海马油桶在水下11公尺，也是全世界最深的海底油桶。台东县观光处统计，海底油桶启用5个月来，不但明信片销售收入，还为当地创造至少3000万的观光价值。立法院程序委员会今天选举召集委员，各党团共同推举，由民进党立委郭正亮、国民党立委吴志扬担任。程序委员会中午开会讨论5号院会议程，会议开始先选举召集委员，临时召为国民党立委曾明宗会中宣布，各党团达成共识，本次召为以推举方式，各党团共同推举郭正亮还有吴志扬担任。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32点，跌幅 1.2%， 指数10919点，成交金额105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36点，2728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4点，跌幅 1.06%， 231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29点，跌幅 1.91%， 272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3247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60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4.9分，成交金额4亿5300万美元。日元113.8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555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 当科技邂逅了艺术 ，LG Signature 于是诞生。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又到了下午时分。嗨，你好，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一开始就为你送上这首新歌呢，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的 Never the Point。在十月份的时候呢，下个礼拜也会有一场世界音乐节的表演，连续的三天五六日，当然其中一天的主角就是他 Maska。 我就出生在七零年代，偏太好多南坡那边的小村庄，我家门前有片大海，坡上还有许多吃不完的野菜。我的家里是百万时代，可是我一出生时就非常的白，这个问题我也答不出来，咱们聊点别的或许比较精彩。叫我的理由我说得出来， 1, 2, 3, 4, 5, 5, 5, 5，他跟我的他们都不来，但最后还是别人的爱。M-A-G-C-K、hey! 我名叫马斯卡，请你跟我念一遍 马斯卡， 请你跟我念一遍 马斯卡。 M-A-G-C-K、 hey! 我名叫马斯卡，请你跟我念一遍 马斯卡， 请你跟我念两遍 马斯卡马斯卡。 我在这里我唱歌给大家听，咱们不要厌倦伤感话题，我来说说为什么我们聚在一起。 有一天我骑脚踏车经过那个教堂里，我看见阿辉带着吉他带妹妹到房间里，于是碰到阿成阿修说来听风音，听到我们下面小弟弟群里敬礼。 小姐小姐你好睡，睡得让我流口水，看你胸前的地罩杯简直让人想犯罪。小姐小姐你好睡，明天带你去动物园，看那杯里的蝴蝶。 亚美蝶亚美蝶 到底要几遍？要几遍？ 他就是个魔力，要你有几遍，你就可以给他几遍。 对，我觉得就是，以这种歌曲来当做自己的介绍曲，让大家就逼着大家要记住你的名字。 嗯 ，Matska 的 Matska，M-A-T-Z-K-A。说到了在10月19到21号的连续三天，这世界音乐节，2018年的世界音乐节呢，会在台北大家河滨公园的89号水门， 有100摊的特色市集， wow、 然后有5场的国际讲座，4场的乐舞工作坊，然后刚才也有说到了有快20组的表演嘉宾。 是的，所以呢，这个今天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就要送出世界音乐节的门票2张，欢迎你现在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会送你2张的门票。 它是选一天用哦，不是那个一票玩到底这样。 对，你选一天用，反正会给你2张嘛，你可以找朋友2个人一起去同一天，或者你自己 没朋友， 你没朋友，你一个人要去2天， 爽哦， 也是可以。0223639955，送你去世界音乐节。 Because you're feeling alive. At first, 边听哥哥妹妹有意思，边要提醒自己要微笑哦。就算是假笑也没有关系，笑久了心情就会好了。哎、欸，笑你不能停下来，不能收回来啊！你要持续下去、 啊。我刚刚那个还是吐气啊，还是个哼。 你是哼，是那种老娘不想跟你玩 专业的配音员的假笑。 男生没办法，男生 不行，你要突破。 又打了一通没人接的电话，我像个傻瓜，不愿去相信你还没有回家。再次走过你最常去的地方，又一次失望，可能我的心没法再去流浪。我都明白也许没结果，请你别怪我，我就是那么想你，仿佛我在梦里，我恨我自己，却无法停止想你，反复的在心底，可否告诉我你是否依然还属于我。不管是寂寞，不管是脆弱，日子一样过，只是不确定什么叫做承诺。我都明白也许没结果，请你别怪我，我就是那么想你，仿佛我在梦里，我恨我自己，却无法停止想你，反复的在心底，可否告诉我是否依然还属于我。在心底，可否告诉我

书里说如果微笑都够长，眼泪也许就不会掉，地平线渐渐消失，忘记却没那么容易，六月的雨悲伤的落下，我真的想念你，关于你的日记在那个夏天的开始，六月的雨悲伤的落下，我却不得不放弃你，我记得你说过的话，那些残忍的话，记得我努力抱着你，记得你颤抖的呼吸，记得繁星很美丽，记得你哭红的眼睛，记得你说对不起，记得你离我而去， 听到的歌曲呢叫做花园小猫，欢迎你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不知道大家呢就是 Instagram 都在追谁呢？像我 Instagram 一打开啊， 全部都是海獭。 你哦， 你， 我那个不叫海獭，也不是浣熊，它叫做小熊猫。 哦，小熊猫。 对，然后每次只要一打开看我就会哦，真的就是快乐。 我昨天追了一个，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就觉得天哪，他的画好酷，我就是会让我着迷的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下去。 嗯， 你看一下他的那个他的作品。 你说继黄建伟以后吗？ 黄建伟是一个 哦，是文字 哦。黄建伟我还持续在看他，他还持续有在回应大家的留言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是蛮认真的这样子。 哦，这种画很。这个画风很难说哎，很难形容。 大家可以直接上去看一看，我是觉得蛮迷人的。 所以你会一直看它？ 对，我就按了追踪，忍不住。 呜，都是以黑白为主的。 嗯， 他应该也是蛮强迫症的，就是一次发就要发三个，因为他不能让其他这个东西跑掉。 嗯，就是你说 IG 编排的强迫症患者。 对啊。 那个账号怎么念啊？ 这个账号 Felix Dola。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 F E L I X D O L A H 啊，不对，我刚刚念成我自己的，应该是 M A R C 底线 O R A N G E。 见鬼，就是没有强迫这个台版啊，蛮随便的， 随便的爆炸。 欢迎你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 ，Enjoy the show，Enjoy 哥哥妹妹，有意思就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最近呢，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有越来越多人就是跟那个西洋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一起合作了。一方面是因为就是现在中国的钱很多吗？还是觉得这些西方的就是大咖艺人们也发现了 想要来这个市场了吗？ 对，其实要就是试一下中文市场，因为其实现在我在国外的配音网站接案子嘛，然后呢就有。会遇到一些蛮奇妙跟就是在台湾接不到的案子，譬如说有一个德国的 DJ， 他要我录一些东西，可以让他放在他的音乐里面。 你是他的里面的一个 hook MC， 对对，是一个 MC 这样子，就是他想要录一些中文，像是他想要录英文舞曲那种，像是 Put Your Hands Up，或是 但是你也是在他的节奏里，所以你要。念还是唱啊？ 就是我要念一些，可是因为这些东西就是翻成中文会很奇怪，就是说把你的手拿起来，之类的，就要帮他想这些东西，所以也蛮奇妙的。 你这已经不是单纯配音嘞，你这就是音乐合作哎。 是啊，但我不知道他的歌会放到哪里去，这样子。现在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杰跟 Far East Movement 的合作，这首歌叫做《竹》。 你说的张杰那个杰应该是周杰伦的杰 ，yes， 不是南拳妈妈那个张杰。 No no no no no。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最近呢，我有朋友听到以后觉得实在是太酷了，因为呢，他把一本书的书名也变成一首歌。这本书的书名呢是前几年，就如果你是天龙人，住在大安区，或是你走在青田街，然后你自己自诩为一位知识女性、都会女子的话，都会很爱的一位作家叫做李维京。老派约会之必要，变成了一首歌了。RPG 跟 Neoso。 一些衣服、眼睛、鞋型，写出我一本故事书，来做一些。 些偶像明星唱片电影我一起压马路 Oh baby baby 不如我们一起逛个 CJ、yeah. 不如我们一起跳场 CJ、yeah. 不如我们不要太过安排行程或者不经常的人乱戏院里暗的空间 just you and me 你的走近可再见那是肥肉的气息想的那次 I feel so good 一杯咖啡受不了的苦放弃电话不要打字不要思绪面对面的温度一些衣服眼睛嘻嘻嘻嘻我一般故事书来自一些偶像明星唱片电影我一起压马路 Oh baby baby 凉风思绪漫步合体牵着手看起早运气你的司机我的大衣一起夜场环保探究这是我做每次的 wish Coffee tea oh my baby 拿出美丽的相机按下快门 我想按下 query 挂在线上小心我用水球丢你光着首页准备心情点歌给你因为你美的像是我小阿姨这是在夸你等级高的接近求属人或足音中回敏当你把你穿起最浮夸的词句我就用你把亏你妈的方式去亏你 I feel so good 一杯咖啡受不了的苦放弃电话不要打字不要思绪面对面的温度一些衣服眼睛嘻嘻嘻嘻我一般故事书来自一些偶像明星唱片电影我一起压马路 Oh baby baby I feel so good 一杯咖啡受不了的苦放弃电话不要打字不要思绪面对面的温度来自一些衣服眼睛嘻嘻嘻嘻我一般故事书来自一些偶像明星唱片电影我一起压马路 Oh baby baby 说到了老派恋情老派约会当然不能少了这首歌曲它就是 Jeffrey 孔令奇明明呢在第二届的中国有嘻哈就是中国新说唱当中其实有周汤豪可以追有孔令奇可以追可是我却反而偏偏没有追真奇怪 所以你完全没有追哦 我一集都没有看、欸、一集都没有一点我连片花都没看 所以你也没有看周汤豪登场那一次 没哎。 不然就是可能滑动态看到一些精华片段 好像只有剪一点点然后他帽子戴低低的、 啊、就是不太好像不太想让人家知道他是谁 然后后面很多人以为他是潘玮柏表弟有有有 对对对对对 那一开始我有看但后来我想是因为网络的演算法现在已经太厉害了因为我一直在看 UFC 自由搏击 我看到你在某一个自由搏击下面留言说你会等我不知道你要等什么 就像去年的时候呢这个 YouTube 会一直跳中国有嘻哈的东西给我那是因为我在看那个东西、 嗯、 所以就是我会一直看幕后的幕前的剪辑的然后 VIP 的什么什么都会一直看、嗯、但现在没有像我的 YouTube 页面全部都是血打得头破血流的血

口。 台湾大哥大勇敢追梦计划3.0，舒天福全新数位创作单曲《Time to Go》，说走就走，福茂唱片。 优福欧洲时刻表， 跟着巨匠旅游，走进欧洲最大圣诞市集，沐浴在纽伦堡圣诞市集的璀璨灯海，品味600年历史的老字号香肠料理。2018欧洲圣诞市集，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欧洲美味时刻，巨匠旅游。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为了带动国内投资量能，结合民间，去年8月25号成立国家级的台山投资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国民党立委曾明宗今天在立法院总质询的时候指出，台山董事长吴荣毅为自然人，回避监督，要求行政院处理。行政院长赖清德指出，他会请国发会了解，但是吴荣毅出任董事长完全依法。曾明宗指出，台山资本额99%来自公股，却设计为民营公司。工研院成立的创新工业技术移转公司持股60%，没派法人代表，涉及背信。台山董事长吴荣毅为自然人，也回避监督。台山既是国家级的投资公司，公司治理也得是国家级的公开透明，符合法令规定，不可以回避监督。吴荣毅回避当法人代表，就是因为还能继续领取月退俸。赖清德强调，吴荣毅没有违法，出任台山董事长也是依照法律。列席的国发会主委陈美玲强调，工研院是法人，转投资出去的公司基本上是民营公司，国发会会再跟台山研议。陆军542旅义务役士官洪仲秋5年前关禁闭的时候热衰竭死亡，负责执行悔过的269旅前任旅长杨方汉在内10名军事官涉及妨害自由的私刑拘禁罪。桃园地方法院今年2月认定他们都是接受542旅委托执行洪仲秋悔过，没有剥夺洪仲秋行动自由故意，判决无罪。高等法院今天驳回检方上诉，维持无罪判决。全案检察官还可上诉，但是一二审都判无罪，适用刑事诉审法。上诉理由必须是判决理由违宪、释宪或者是最高法院判例。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公布，今年国内第2例兹卡病毒感染境外移入个案，是名北部30岁男性，今年6月到9月在越南工作，9月20号在越南出现了耳下后眼窝痛，还有红疹的症状，当时自行服用成药，23号搭机返台，26号就医，采血送检确诊感染了兹卡病毒。个案症状改善之后，已经再回越南工作，同住家人没有症状。因应越南兹卡病毒疫情，疾管署也将越南旅游建议提升到2级警示，提醒怀孕妇女还有计划怀孕的妇女暂缓前往流行地区，避免感染之后胎儿小头畸形或者死亡。高雄市林园区工业二路300巷内占地大约300坪的一处回收厂，昨天凌晨大火，火势延烧超过7个钟头，消防人员直到今天上午还在处理残火，没有想到下午1点左右，回收厂火势复燃，浓浓黑烟直窜天际，警消单位已经赶往现场灌救。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最新投资收益，今年截至8月底收益数1278亿，收益率 3.5%。 劳动基金今年投资绩效忽高忽低，3月累计为-313.3亿，收益率-0.88%，创下2016年2月来最低，但到了7月单月进账625亿，截至今年8月底的收益数1278亿，收益率 3.5%。

天第一位上门的顾客，你好啊， 欢迎光临。 喂， 嗨， 好 ，Hello， 你是谁？ 我是 Irene。 Hi Irene，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那个辣妹合唱团的那个。 那 一首，那一个，你说一开始嘛，你那个 I wanna 那一首吗？ 对， 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 I wanna， 然后就让你想起你的青春之歌吗？ 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很喜欢英文，所以他们是我的第一个喜欢的女团， 然后真的会因为他们去研究歌词。 哎呦喂， 该不会还是班上的英文小老师吧？ 还不至于。不过就是很，那时候就是对于他们的所有的歌都 了若指掌。 没错。 Irene 现在在干嘛？ Irene 我吗？ 怎么可爱啊。 对，你 我是来自高雄，然后因为我跟我同事都会听你们的广播，那我就只是那个试首播的，结果我没想到我是第一通响，我在上班。 高雄的朋友，你不只是 第一通，也是唯一一通啊。 唯一一通啊，就是这一首， 就是 谢谢你们。 Irene 上班加油， 谢谢， 拜拜 拜拜。想要凑满全台的朋友，高雄的朋友， 你说现在支援前线吗？ 台南的朋友、彰化的朋友、台东的朋友、花莲的朋友、云林的朋友、嘉义的朋友， 支援前线。好，目前高雄已经化掉了， 凑掉，不是凑掉，凑。 你到底要说什 么？凑到高雄了。Now you know how I feel. Say you can handle my love. Are you for real? I won't be hasty. I'll give you a try. If you really bug me, then I'll say goodbye. Yeah,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t. So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really, really want. I wanna 全台的朋友现在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我们凑到了高雄支援前线。你好，你是谁？ 嗨， 你是 台中老陈。 哎呀，都会区又再划掉一个。 是的，台中又画上一笔。 画上一笔，老陈，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那时候昨天很流行听英文歌，Unbreak My Heart。 Tony Braxton。 对。 好的，这有什么样的那个青春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抄歌词。 哇，好有质感哦，是抄英文歌词。 对，而且是抄英文歌词，而且那时候因为英文是得几个字，所以都会下课十分钟都会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唱这首歌，那时候这首歌非常红。 聚在一起唱这首歌，为了这首歌下课时间开心吗？ 开心啊，反正就是抄歌词，然后就翻到什么歌就唱什么歌。 哼，哦， 然后会 为了 、哦、会为了这首歌，然后去，因为这个慢歌它不会说，因为是快歌，念得很快，我们会跟不上，所以这首歌其实单词还蛮好学的。 嗯，所以你们抄歌词是每个人贡献自己的歌词，然后就有歌词本这样子吗？ 就是会部分某一两个这样子字比较好看的。 哇哦， 当年的那个手写啦， 现在翻到了 Unbreak My Heart。 对， 谢谢你老陈。 OK， 拜 拜 拜。你的青春之歌， 下课聚在一起 Unbreak My Heart。 什么概念？ 就很怪啊，我想象中是很怪的。 Tony Braxton 1997格莱美入围。不要打碎我的心。0223639955。Come back and bring back my smile. Come and take these tears away. Unbreak my heart. Say you love me again. Undo this hurt you caused when you walked out the door and walked out of my life. Uncry these tears. I cried so many nights. Unbreak my heart. 男主持人呢，他就故意让自己倒在录音室的某一盏灯光之下，在光圈之中缓缓地唱出了这首歌，面带狰狞， 是用心深情。欸，这首歌要唱好很不容易耶，对于就是我们这种非英文非母语者， 嗯， 对啊，他那个断句，他其实虽然是慢歌， 嗯， 但他其实唱跟 Michael Jackson 一样， 嗯 ，On Break， 你知道？不信你们仔细听。 我觉得好像被你引导之后再听怪怪的， 很难耶。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马克玛丽，你们好。 Yo， 你是谁？ 我是美姑咪。 美姑咪是哪里人？ 台北市。 哦，三大都会区全部划掉了。美姑咪的青春之歌是？ 是阿妹的站在高岗上。 哇哦。 站在高岗，什么样的青春故事？ 我记得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校庆的时候，就每个年级都会表演一个节目。那刚好我们那一年就是以这首歌，然后整个年级在操场上面跳舞。 跳舞哦？ 对，就是其实是跳那种老师自己编的，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七个班，然后大概三十几个人，所以等于200多人在那个整个操场上面跳舞， 大跳站在高岗上。 对，而且我记得比较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为了要搭配像原住民舞蹈那样子，所以我们还要自己做那种头饰啊，然后还有身上的衣服也要 做。小学生的爸爸妈妈跟老师真的好 辛苦 哦。 对，那个时候都要做很多这种东西。 我听了都有点累， 而且都是自己做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小学没有什么预算嘛，可能就是大家用纸钱啊，或是说用拿那个妈妈的那个围巾来当做衣服的装饰， 哦，然后一堂美术课就这样弄掉了，就做那一些劳作这样。 是，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还有就脚上是没有穿鞋，然后那天。运动会刚好天气很热，所以我记得那个地板都超级烫的，对，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站在高岗上， 美姑咪送给你，一起， 谢谢， 拜拜喽， 拜拜， 拜拜。 欸，我们的支援前线少掉了三大都会区之后，是不是就是 call in 的人就会锐减啊？ 欸，新竹宜兰应该要有一些吧。 但新竹你如果普通收音机收不掉，除非大家都是用网络，就是 app 收听，嗯，对不对？哇，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来集世界地图呢？ 那可能要先 这就真的难了吧， 可能要先预告，就某一天大家都站出来这样。 站出来，大家站上高岗，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哦， 哎呦，我们那个仙女送公文来了。 她说：“ 快放那个仙女的那个 仙女下凡，我找一下仙女下凡怎么了，怎么了？ 仙女下凡，她刚刚默默的送公文来喽。这首歌不能放哦， 难怪我在电脑里找不到。”那这样。刚刚支援前线台北都会区还要算吗？ 那我们就不算，我们又有一个 哦，又开放出来这样子。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巴里奥纳多。 巴里奥纳多， 你好， 你的巴里奥纳多， 你是播员吧？ 对，我是播员。 巴你的头， 对呀，啊。 波源， 我在，我想，新人有这么少啊？ 蛮少的啊。 怎样，是来找架吵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想说要凑个新北的，我就从新北打电话过来了。 哦，好，所以你要报名新北市。 对，我报新北组。 台北县。 台北县。 我拒绝称呼你为新北市。 你不要 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好，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苏打绿跟张韶涵的《蓝眼睛》。 我总觉得故事好像不是很精彩啊。 那不要听，就听歌就好啦，没关系。 搞不好是我的误解啊。 那这故事其实，这故事其实，我不是直接的当事人。 但是我你怎么可以偷别人的故事？ 没有，我是参与在里面。我大一的时候，我有两个好朋友，就是一男一女。嗯、然后大一刚进来的时候，还算不错熟。然后他们有一些男的就跟我说，他想要跟那个我的那个朋友告白。嗯，然后就请我帮忙。然后 居然请你帮忙？ 他请我帮忙是他有花招要做。他就说他要把那个女生约到他以前的母校去，就是散步之类的。可是散步的最高潮是他要在那个学校的桥上面跟他告白。嗯。然后呢，他告白的时候，他要准备两只点好的仙女棒。嗯。那我的工作就是在桥下挖点仙女棒，等他冲下来拿走我的仙女棒之后，直接上去给女主角。 哦。那你的仙女棒要够长哎。 就是没有，就时间要抓得很紧，就是他，就是我在桥下，我就很紧张，然后等他电话，就是偷偷打电话，我就赶紧去点那个仙女棒，嗯，然后仙女棒点完之后，我就听到我就在桥下，然后他们在桥上嘛，因为女生没有发现我，就是女生以为就只有他们两个而已，嗯，然后呢，我就听到那个女生就听那个惊呼的那个尖叫，我就知道。 刚刚那个女生会不会太粗糙了？ 真的很像这样。然后我就这样小小的就要从那个桥下去，那个没看到的时候赶快跑回去，因为我们原本安哥还有宋小花是跟大学同学一起唱歌。嗯，然后我先回到 KTV 去等他们回来之后，他们两个就合唱了《蓝眼睛》这首歌。 哦，所以就在一起了。 对，他们就在一起了。 所以那个包厢就是一对情侣跟你， 不是，还有很多其他大学同学。那他们什么时候分手的？ 这个就别问了，反正就是老青春就是这样。 我想知道嘛。 大三吧，大二忘记了， 也是有一年了， 有撑一年， 有。 那你们还是朋友吗？还是就分道扬镳？ 还是有联络了，还是有。 不是我说，分手之后，你们三个人还是朋友吗？ 个别啦，个别， 就是你跟男生是朋友，你跟女生是朋友，但你们已经不会三个人小组一起出来了， 差不多。 这就是我想听的。 我歌是不是结束了？我这么怕没有听到哎、欸。 不会，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 好，然后呼吁一下 App 上面大家打电话了，真的电话很好打，不要随便说那几个。 你可能 上来打就对了。 你可能待会打开 App 会有点。 你说大家在骂他是不是？ 我决定我不要看 app 了。 我觉得你先不要看，就是 我先不要看。 我们给一分钟大家冷静，然后就是洗板过后， 让子弹飞会儿。 对，我们现在都是留言，让子弹飞，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 然后洗掉你再打开这样子。 好，让子弹飞一会儿。好了，拜拜喽， 拜拜， 拜。让海水都抹去你我的。 Yeah. 支援前线，我们现在有高雄、有台中，还有新北市，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属于你的青春之歌吧。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劲歌金曲， 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在听歌，还是听自己的心声。小球庄娟英首播抒情主打《续》。 我们的世界也是越变越大的浪漫，我们的世界也是越变越小的浪漫，这城市为自己发 安静且坚定的耳朵，愿成为你最好的耳朵，最安心的出口。小球庄娟英全新创作专辑《巴斯特耳朵》。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漫步维冷的布拉格广场，璀璨灯海与热闹市集，每个转身都是惊喜。大咬一口捷克肉桂卷，这就是圣诞幸福的滋味。2018欧洲圣诞市集，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不错不错， 真的不错。我是夏云芬， 我是 EasyFit 执行长张慧英。EasyFit 抗菌除臭袜，国家认证，名人保证， 业界 number one 的好袜，价格公道，买到算你赚到哦。全家人的幸福好袜，请价被超卡修啦。EasyFit 棉袜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全省 Seven Eleven、家乐福、爱买各大通路贩售中。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卓一峰， 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每周一次的点播时间，也就是你的青春之歌的点播时间。那今天呢，加上完了支援前线，我们来看看有谁呢。 Hello 你好，0223639955。 喂你好。 嗨， 你是谁？ 嗨，我是老狗。 老狗是哪里，从哪里打来？ 台北。 台北市吗？ 台北县。 哎呦，重复了啊！你的青春之歌是 台北，现在是那个500空袭警报， 哦，好凶哦！ 那你的青春故事是什么？ 因为我会想起那个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男生班，全部都男生班， 嗯， 大家每天就是打篮球、看摔角、听500， 嗯， 下课就会在走廊后面研究十字固定。 男人味好浓哦！我的天哪！ 对， 你现在是几岁？你也是35、6岁这样子吗？ 哎，对对，就那个高中时候刚好是Jordan退休的那个 是的 ，Yeah。 哎，那你们玩十字固定有玩出事吗？ 没有，因为没有人真的会 啊，都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啊。 对，真的就好玩，可是跟现在好像都不太一样。 那你们现在同学会的时候还会想说，比如说或是在某个人家里聚会，还会 你说玩一下十字固定啊？ 那可能就玩对方小孩了吧？ 对， 我觉得回味年轻的十字固定也蛮有趣的啊， 就可能剩下嘴巴讲一讲，不能直接，如果明天要上班这样子，我真的出事因为没办法上班。 好的，老狗， 对， 送给你空气警报， 拜 拜，拜 拜，拜拜。 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阮阿公空室的时早就已经搬落山脚，阮阿嬷枝条予伊烧甲臭火大，阮阿爸上班的糖厂去好扫甲一空一徛，最惨的拢嘛走去秘伫树仔下。花两枝拿来伊就拍花烂狗也是土脚，阮厝边有人卖腐气好大条脚。你远远无看人，是已经就知影。啊，这款的代志，啊，阿头拢无提。啊，彼当阵哪这呢神秘？听讲是你阮家来炸台湾的日本兵啊，听讲咱拢总穿着日本的军官，听讲咱就爱交出猪头甲。藏落来吧，讲战争是无予咱家己练功架。啊，这款的代志，啊，学校拢无提。啊，彼当阵哪这呢心机？ 再回头来听空袭警报，然后。因为中间又多了听多了很多其他新的歌，然后再回头回到最源头去听，你就会发现哇，空袭警报的 bass 就是太空弹啊，然后或是中间的一小段 phrase 就很像康康的 Happy Birthday 的那个什么嘎抓嘎抓老公公波比哦，还有曾经也是我们年轻时候流行的一个网络搞笑影片，就是印度 Michael里面那个硬啦硬啦硬啦硬啦，也在空袭警报里。02-23-63-9955 ，Hello， 你好，你是谁 ？Hello， 我是台北的乔丹。 乔丹挂掉电话了。Oh my God，Hello。 喂 ，Hello。 嗨，你是？ Hello， 我是维腾。 嗨，维腾，维腾是台南对不对？ 对，台南，台南。 好好好，都会区又划掉一项， 太棒太棒了，我凑齐了。 嗯，哪有凑齐？你在说什么？ 你只凑了你自己。 你凑了你自己， 我只凑我自己。 维腾，你的青春之歌是？ 这次我要点我的青春之歌，就是《屋顶》了。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没有错啦， 没有错啦。你的屋顶有什么故事？ 我的故事厉害了，厉害了， 有鬼吗？ 没有鬼，温馨的，那个那是我高一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还玩 PC Home 交友的故事。而且那时候交友，它不是说你可以在那个，就是像现在讯息马上来来回回的，它是你在那个人的留言板留言之后呢，那你还要等他，可能他的 email 通知他之后，他再回一封留言给你，那你的 email 会被通知，这样就是我们一天大概只能留言板讲两次话左右这样子。那我就跟一个高雄的女生，那个照片看起来就是蛮可爱的一个女生，然后高角度自拍，仰角自拍的一个女生，像同岁的，也是16岁的，然后我们就这样传讯息，大概传了一个多月。结果呢，我们就刚好就在一个六日约好说，那她要来台南这样子。那我就。可是我又有点担心，说我跟他两个人就算聊那么久，也没有讲过电话，就只有文字的叙述而已。那会有点尴尬，所以我找了我的朋友，一男一女。那一起去跟他会面，这样子反而会比较，就我觉得气氛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那个女生呢，我们那个女网友，我永远知道她，我永远都记得她叫草莓。她叫草莓。那草莓那一天来了之后，就是我传讯息跟她说，哦，我传简讯跟她说，我是穿。我的穿着是怎么样？那如果他在车站下车看到我，就是我的这样子。 结果那个草莓一走过来，就是我因为 我那时候很紧张，在低头在看他手机有没有回我简讯，结果我低头看到一半的时候，哎，为什么我的脚的视线突然多出了一双鞋子？ 嗯， 然后我一抬头的时候，我就看着他，然后他也看着我， 嗯， 然后我就整个傻了，我傻住了。接下来我就是我们两个确认对方的身份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往那个市区走过去。 嗯， 那为什么我会惊讶呢？是因为那个草莓在相片上面看起来大概是40公斤的草莓。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走往市区的时候，是我女生朋友陪那个草莓走，那我的男生朋友陪我一起走。 嗯， 他就默默的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这颗草莓好营养哦。” 嗯， 他是大概有六开头的一个草莓这样子， 差距非常的大。 对，差距非常大。那我整个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那不过我们想说，那没关系，我们还是把原本的行程都走完，就是先去吃饭，然后再去唱 KTV 这样。 嗯嗯嗯。 结果我们吃饭的过程中呢，就是她就是也她很安静啊，就很文静的一个女生。然后想说，哎，其实感觉还蛮 OK 的啊。那结果我们去唱歌的时候呢， 怎样？ 唱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点无聊，因为我们高中唱歌的时候有点疯狂啊，就是很玩会玩，一边玩真心话大冒险，然后输的话就要做一些大冒险的活动。像我们那时候就这个状况非常不好，其实大家不要学，就是比如说输了一边唱歌，然后那时候麦克风还有限的啊，外面的自助吧，一边唱歌，然后拿麦克风一边唱，然后去外面自助吧，可能夹个薯条啊，弄个饮料，然后进来这边喝这样吃，就觉得很好笑了。结果。那个草莓就说：“你们都玩得好不刺激哦。” 哎呦， 就是他就很沉默，但是你们都好不刺激哦。我说：“因为你好像很会玩真心话大冒险哦。那结果下一轮的时候他输了，然后我输了，然后他说、他说那我因为他要惩罚我，说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我说哦、那你大冒险都玩很大的吗？帮你讲一个范例也听一下，我们都很会玩啊。” 嗯， 他说：“我们曾经玩过说把打火机。”塞到肛门哦！哇哇哇！然后我们三个说，我们三个就是 面面相觑。 我们三个人就啊玩那么大、啊， 跟我们想象的大冒险都不太一样。 我们不用玩那么严重的吧？然后那个，然后我朋友还很白目的说，那是把头那边往里面塞，还是就是打火机的头往里面塞，还是屁股往里面塞？ 嗯嗯嗯。 他那草莓说，为什么要这样问？他说，我朋友就说，如果是把屁股往里面塞，头在外面的话，还可以点火、哦。 你朋友其实跟他蛮合的、 对啊。 然后重点来了，就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这个故事之后， 所以你就要做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说 不 用玩那么大，我不要。 你要玩大冒险，你又不这样很不行很不 OK 不对，这个太冒险了吧？ 那后来这怎么办？他讲了，你又不做？ 没有，我们就换了真心话，然后结果真心话是我那个朋友说，那我问你，你喜不喜欢草莓？他就这样问我， 然后呢， 然后我就是在一种很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感觉好像有点就是。我现在在悬崖了，然后就是一定要答应，就是就给了一个点头的那个示意这样、 你就说你喜欢哦， 我只点头，我没有说我喜欢， 就点个头啦这样。 然后嘞， 对，点个头，然后后来他们呢就点了屋顶，叫我们两个一起唱。 哦， 对，然后那一天重点是那一天回去之后，草莓就把我封锁了，我还来不及把它封锁，他就先把我封锁了。 所以你挑人家，人家也挑你呢。 对， 哼，但 希望草莓有听到。 谢谢维腾的故事。 好，谢谢， 拜 拜。拜 拜。但是维腾都已经讲完故事了，还没有听到屋顶，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怎么说？仙女又送公文来了？ 不是啊，因为这一首歌应该电脑里要有的啊。 没有， 电脑里没有屋顶哎，害我不敢播，你知道？ 怎么可能？ 我刚刚确认了十次 屋顶哎。 对啊。我刚用"乌"打了十次的"乌"，用吴宗宪，用温岚， 用 周 杰伦，都没有。 Number 0223639955 ，Hello， 你好。喂， 喂， 嗨，你是？请把收音机关掉哦。 不好意思， 真烦。Hello， 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 你是谁？哎、 啊，我是台中的 Gavin。 Hi， Gavin。 对啊，我想点那个 Killers 的 Human。 Human。 对， 这首歌的、就是、 我想点这首。这首应该会点的原因应该是因为这首是我第一张买的西洋专辑。对对对，然后我想要顺便送给一个新认识的一位朋友，他叫 Sandy。 哎呦， 住在办公室里面。 哎呦， 所以就住在你的附近吗？ 蛮近的，蛮近的。 那他有在听节目吗？ 应该有吧，他应该是边上班边听。 你现在是边讲电话边盯着他看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在学校里面啊，可是我们在不同的那个馆。 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特别要送给他的原因是， 没有啦，就是因为我跟他说我待会会口音，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会点一首就是我之前很喜欢的一首歌这样。 那你有同时暗示说点这首之前很喜欢的歌是因为我现在很喜欢你？ 我刚刚好像因为我刚刚有跟他就是有用 LINE， 然后他就说什么，我刚刚没听到前面是不是也在说一段那个失恋什么的故事？ 不是失恋，是打火机塞屁股的故事。 哦，我没听到，我就回去听录音档。所以我刚在外面打，我刚打了超级久，然后我今天早上还有订那个，就是我订麦味登。然后、 欸、等一下，你是不是在把话题引导到其他地方？ 没有， 我现在只是很想要简单直接的知道你是不是喜欢 Sandy。 哦，他人好啊、哦，我觉得他真的，因为他人很可爱，这样。 什么、 啊？ 为什么 发了好人卡跟可爱？ 没有啦， 到底 是 喜欢还是不喜欢？ 喜欢啊！我今天是用电话，没有啦，因为我们就刚见过几次面啦，对啊，就是 刚见过几次面是怎样？你们是交友软体认识是不是？ 滑到的。 对对对对对。 哎呀！ 好，大概是这样。 希望《Human》这首歌把你们 的关系拉得更靠近一点。对啊，这是我 更靠近一点。 OK， 好。 他放弃了。 Gavin， 拜拜。 好，拜拜。 02-23-63-9955，可能是今天的最后一通了。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 SAI。 SAI， SAI， 哪里的 SAI？ 宜兰 。哇 ！SAI 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那个 Barbie Girl。 I'm a Barbie Girl。 哎。 Barbie Girl 不感觉不是才刚放过？ 哎、欸，对啊。 是假的？有吗？ 就上个礼拜啦，不是今天啦。 嗯。 你的青春之歌的回忆是什么呢？ 哦，没有，这一首就是我那个国中的时候的那个 拉拉 队比赛串曲，就其中一首这样拉拉队，那时候比赛拉拉队。 你有参加拉拉队吗？ 有啊，那时候是全班一定要参加，因为人数的关系，全班都要参加。 但如果男生他明明就很瘦弱，但男生又不能被扛，他又一定要扛人，那怎么办？ 但那个时候国中的啦啦队不是那种竞技啦， 对，没有到强人的地步啦，都是跳舞这样子而已啊，就是很团体跳舞这样，摔摔彩球这样子。 那、你小时候玩芭比吗？ 对，当然不会啊，你怎么问这种傻问题呢？ 我就有点好奇。 真的哦， 送给你啦。 好，谢谢哦， 拜拜， 拜 拜。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ife is your creation. Come on, Barbie, let's go, Barbie. I'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回到仁爱特区大树最多的地方，永和仁爱公园景观首席之位，三辉双子星公园胜景，世界在我，55坪至95坪，三辉双子星，02-8969-8888。 哇，那不是茄子蛋吗？ 哎，还有谷谷萧秉之，哎，他们都要去宜兰参加 party。 10月9日下午5点，2018意气风发台湾Go好晚会，在宜兰运动公园，10月2日起免费索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最灿烂的烟火里，听见最心碎的声音。 最心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 竹艺风铁汉柔情歌再见烟火，锋芒再现专辑听者，10月6号 EZFi 签唱会，风华唱片。 谁说听国乐不能捧腹大笑？谁管三国群雄问鼎江山各出奇招 ？TCO 携手华语作家张大春、国民歌王周华健、舞台剧编导谢念祖，颠覆你对三国历史的想象。国乐 Live 音乐剧《赛貂蝉》再次重磅出击。 10月19、20、21，台北中山堂，购票请上两厅院购票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国乐团提供。 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王燕威。这张专辑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改变，那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我在诠释上面的改变哦。因为这张专辑其实里面收录的，我有在那个歌词本里面写上我的年龄，我就是在那一年录制的，可能就真的是4年前5年前19岁这样子，然后一直录到现在。然后我以前其实就很容易被歌曲绑架，像是听起来写的比较摇滚还是编的比较摇滚，我自然就想要用很摇滚的唱腔，一直到我真正领悟到我真正喜欢的是要把很内心很真正的情感表达出来，这样才是我唱歌的意义。在后期的歌里面，其实我不管尝试什么风格的编曲或者什么风格的歌曲，你也可以看到说我的情感上面其实都是非常真诚的把这种情歌唱出来。那我这张专辑呢已经在8月24号已经推出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听听，可以来听听一个女生的成长。 是向着一样的方向，我知道不是想象。拥抱着同你偏阳光，牵着手，我们是想着 本周的 UFO New Star， 他是王燕维，来到了最后也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这一周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有李密的活动，李密要送你雪球保卫战的桌游哦。 又忘了讨论到底什么是雪球保卫战了啦。 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天可以来好好的探讨一下。你知道李密首张个人专辑的名称吗？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编写手机简讯 UFO加上答案，再加上你的姓名，传送到55123，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桌游店老板娘雪球保卫战送给你哦。提醒你传这个简讯，每一次要10块钱。今天呢，就在李密的《你会回来》这首歌声当中，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希望明天、后天、大后天、下个礼拜、下周、下个月、明年，你都会继续回来飞碟电台。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拜拜。 美丽的告白，你长得好自然。 上了你是我这一辈子的决定 baby 给我爱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life 我们的真爱比眼神都还快 wow, wow 抱着手机看着电视红酒一整晚就让自己跟着男女主角哭出了谁来让我爱你会回来对自己说你会回来放慢没锁你坏我从没逃开我乖在家 日本国民天团南方之星成军四十周年屹立不摇的乐坛地位98到2018经典热唱超级金曲公信榜唯一双周冠军本年度最畅销专辑之星大海哦耶、oh yeah、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姑姑发票 freestyle 怎么捐你决定你可以投入发票箱或是寄到创世基金会还可以告诉店家爱心码919我和创世基金会邀请你一起为爱而爱捐发票02-2835-7700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球庄娟英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